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晴，偏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呢30%。那今天夜间呢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今天下午呢本市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弱高压的控制，扩散条件呢比较有利，大部分地区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二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说一个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孩子教育的事儿。当然朋友说了，哎，教育怎么在你们房产节目当中说呢？因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住哪儿。所以呢很多朋友就会说到这种学区房啊，学位房什么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关于这个学区房学位房的事儿啊，当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门道。那为此呢我们还是请来了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嗯，这个孩子啊都是家里的宝哈，然后呢，很多家庭呢，这个为了孩子不惜这个花重金哈，买什么之前啊，比如买什么过道房啊，是吧？ 嗯，对。 然后或者是买一点什么样的这种高价的这种学区房啊，等等哈。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可能大家对于学区房或者是学位房啊这些概念呢也不是很清楚哈。到底什么叫学区房，什么叫学位房？那现在对于这种学区房，我们是不是应该很怎么说呢？很。就不能那么的高调的去看它，就是还是要平淡一点。或者说我们怎么去选择啊？到底哪种才是适合大家的哈？一起来聊聊这个事儿。 其实这个学区房确实大家都比较关注，包括很多后台的粉丝留言，就说这个关于想买学区房选择方面的问题也很多。就是说这个，首先大家对于这概念都不太清楚， 是 有点跟风，我觉得。 没错。 你说这个学区房完了之后，这个 来大家都 买了之后 住的啊，我也 这个大家都买学区房，我们也买学区房，然后孩子能上好学校，然后这房子还能升值， 对， 看起来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但实际上这里边门道还很 多 的。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哈，我们先把这个怎么跟大家互动说一下，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大家可以在上面去留言。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这一个小时时间，晚上的7:30到8:00呢，晚上的7点到8点啊是重播时段啊，周一到周五。那周六日呢是缩短半个小时，是7点到7:30啊，这个半个小时。那其他的除了直播的这个时间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呀，包括我们给大家一些福利，就是比如说您有房产纠纷问题，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这个手机号一起留下来，把您的问题呢大概写一下哈，我们看到了会及时的给大家进行这个回复啊。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这个学区房学位房的事儿哈。先说说概念。 首先这个想买学区房得先知道什么是学区房。 对。 这个从 名义上来说的学区房的概念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教育部门每年片区入学生源的一个划分，划分出来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呢，这个学生可以通过享受这个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这种范围内的房子呢，就叫做学区房。说白了呢，就是说，比如说您住在这个小区，正好您这属于这个学区这片，就直接孩子就免试入学了。 嗯， 相当于有一个就近的一个原则，所以很多情况下家长都会，比如说你想上哪个学校，他都会在这个学校附近去找这样的小区，然后去买，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然后当然了，这个比较好的小学自然它周边的这个房子的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因为是受它这个学校的因素的影响。这个在买学区房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注意的问题，先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首先呢，是这要注意这个购房入学的这个时间限制。 嗯， 因为很多家长可能就以为说我买了这房子了，然后产权到我这儿了，然后这个孩子就一定能上到这个学校。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有很多学校呢并不是说刚一落户就能入学， 对， 还会有附加条件。 对， 就是， 但有的好像尤其是你特别好的学校，他可能要求你比如说住过三年五年以上的。 对 对。 而且好像我记着哈，我忘了是哪些学校了，就是他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说比如说不是有第一顺位啊第二顺位吗，然后在第一第二顺位当中他还有一个那个档次哈。 对， 比如说虽然都是你父母，比如说第一顺位啊都是父母的房子，户口又在这里，但是呢他会怎么排呢，是按照说比如你在入住的年限，比如说你这个房子是五年前买的，你这个房子是十年前买的，你这个房子是三年前买的， 对， 那排位的话就按照这个十年五年三年， 越长这个 对 入学的胜选率更高一些， 对对对，所以他是按照这样一个这个排序的。所以您要真等着说，我孩子五岁了，然后明年就上要上学了，然后我买一个学区房，一个是呢能不能上还两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你就得往后排。 对，说到这里其实也挺有意思，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后台的一个读者，后来是因为买房我们变成了不错的朋友，他孩子才一岁，然后他就， 哎，你这一岁不算什么，那天不跟你说了吗？ 已经买了学区房，真的是提前十年， 刚出生三月就开始了。 对对对，而且现在真的还有那个就是还没怀孕的，就问的了，就说这个，哎呀，反正早晚得买。比方说，其实人想的没毛病，就是说，那你说他生完孩子之后，可能再去买就比较慌乱吧，就说也可能，而且这个产后，其他的这个事情 问题很多， 对，我就先把房子买好了，然后这个，以后就直接就入住就好了。 对对，其实所以说提早买呢也是有好处，但是呢，反正我是觉得说，就尽量选好一个学区就好了。 哎， 就比如说你在这个学，你觉得这个学区的学校，或者说这个片儿的学校都还不错，那你就找一个你觉得这个房子也比较好，然后住起来比较舒服的地方。千万不要说我针对某个学校去。 哎，没错，因为这学区划片是经常会转换的， 但只要是在这个片区都不错的话，分哪个都行，哎，这样是比较好。 对对对， 你继续说。 这个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注意事项当中呢，这个第一条就是这个入学时间，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刚才也说，如果早买的话，可能会比晚买会在一些热门学区当中有顺位的优势。 对， 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如果区域内的这个生源数呢超过了这个承受的范围，就会出现这个调整，很有可能就不能按时入学了。就比如说，您想去的这个学校，然后他可能就今年就招，假如说就招800个人吧，但是你这个周边的这个，因为它太火了，可能有1000个人在那儿买房，那您后边这二百可能就买不上了。这个也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入学时间的一个延续的一个效果。第三条呢，就是买这个二手房学区，因为现在学区很多都是二手房的嘛，就是说，二手房的学区的人也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这个户口迁移的问题。就比如说您买这个房子是归您了，但是如果这原来这房主他的这个户口没迁出或者没改，你这个也是存在一个问题。所以说，买这个二手的学区房，首先比较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原房主的这个户口一定要给他迁出去，你不能让他再站着了。 对，因为但是这个户口这事儿吧，就只能是您在买房之前把这些东西弄好。 哎，对对，问清楚了。 对，要不然的话，你就是以违约金给他要，比如多长时间之内得迁出去。但是如果说您都已经入住了，之前也有一位朋友说他住了好几年了才想起这个事儿， 对对对， 你联系又联系不上，人家法院也不可能强制说把你这户口迁出去，人家不管这事儿啊。 其实，在这个现实当中， 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身边以前有人问，就是有的人吧，这个房主他卖学区房是为了什么呢？比如我认识一个人，就是他买了学区房，他是为了出国移民。 嗯， 这个你人家一出国了，你都联系不上人家，像您说的这个找不到他，而且就算找到了，人家可能也不会为了你这个是迁户口的事情，人家再回国一趟，就这个就很麻烦。到后续的时候有一些很繁琐的一些纠纷，而且这个咱们买学区房也不是为了，就即便说是咱们占理的情况下签订购房合同，明确规定了双方的这个违约责任，但是你这个后期的这个追讨自己的这个权利的话，也是需要很大的这个时间和周折的，而且我觉得。每个买学区房的人也不想有这么多麻烦事儿， 是、 对， 没错，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买学区房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注意的事项。 是，这个学区房啊，反正就是现在是很多家里心里的家长心里的一个痛。 没错，对。 当然，这个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到底要不要买？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朋友的这个想法挺好的，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如说像朝阳的某一个，比如五环外啊，或者等等一些这种 相对没有那么核心。 就是 一个地段， 对，非常不是特别核心，但是呢，小区不错， 也还不错， 小区很不错。比如说，都是一些稍微新一点、10年以后的房子，然后它周边也有一些，比如说像四中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就比较牛的吧，一些学校他们的一些分校，在这儿。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说，那我就不用去那个里面了，我就在旁边分校又很近，住了又舒服。哎，我觉得他们这个观点还是挺不错的。 对，我觉得这个。我一直觉得学区房，我觉得要是让我说的话，就八个字儿，量力而行，顺其自然。 对对，没错。 就是你，我见过很多就是那种就是为了买学区房，真的是把自己 倾家荡产， 对，而且或者说把自己原有的房子卖掉， 对， 可能原来那房子特好，然后这卖换了一老破小，你说这个到底值不值呢？咱暂且不好说吧，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不会这么选择。 对，当然这个可能也有，我也理解那些朋友，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因为我也了解，就比如像西城有一些特别好的学区哈，然后租房的7000-8000两居那是起价，你知道吧？这都不算高的，一居呢稍微的，比如40平左右的那种，大概得怎么也得5000-6000。那你说像这样的价格，对普通的家庭来说， 确实是难以承受， 真的挺难的。你像可能我挣的还没有这个 挣不出房租钱， 房租钱呢、 对对对，尤其是这工薪阶层，他可能、 我怎么租？我怎么 可能就是为了孩子就把自己原有的房子，像说卖掉了，就是然后再换这个学区房？但是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可能就有点这个有点牵强吧，就是而且实际上也影响到你这个生活质量了。 对，因为我觉得没必要说为了房子把生活质量弄得很差， 对对对， 是吧？ 对， 在你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啊，我觉得去，比如说你要有闲钱，而且你又有这种资格，你去买一个小一点的，毕竟在那儿要住个最少得住个6-7年吧，对吧？那这样的话倒是无所谓。但是如果这个就是为了紧抠，你知道吗？特别难受的这种，就还是不要。 其实我觉得这两年随着这教育资源的一个再分配，其实相对来说没有以前的这个教育资源悬殊那么大了。就说你上一个好，就说这个老师这块的分配资源相对来说，肯定还是会存在这个特别好的学区的这个学校，然后也会有相对这个普通一些的学校，但是我觉得这个差距其实是在缩小的。所以像以前那种刻意去追求高价的学区房，我知道以前像那个红庙小学的学区房25万一平，那你这个就不要说是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了，就是一个中产的话，25万一平的这个学区的价格恐怕也很难以接受。就是我觉得挤破脑子去争这样的学区，然后让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觉得也未见得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孩子的一个成长环境。如果你的孩子家庭你本身很普通嘛，你去跟人挤这种特别高端的这个学区，那你身边的同学可能这个家庭条件都比较好，他在这种环境下成长也可能会有些自卑或者怎么样。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像说这个量力而行吧，就是。 没错。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学区房的一些问题啊，房产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刚才我们说到是学区房啊，然后呢我们说到它的概念，就是由教育部门根据每年这个片区入学的这个生源划分出了一个范围，是吧？那这个范围里面的学生通过享受义务教育的一些免试就近入学，那这样的一个范围内的这种物业房产就叫做学区房， 对 吧？ 就是划片。 那下面 对，那我们下面再来说说什么是学位房。 这个学位房这个概念可能大家相比学区房听的少一些。 是， 学位房指的就是说这孩子在小学和小升初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该地段相对应学校的学位，而在这个规划的学区房内买房产。相对来说就是说这小区指定的是某一个学校的这个学位，然后您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去买的这个房产，这样的房子就是被称为学位房。这个学位房相比于学区房呢，这个门道就会更多一些，需要注意的这个问题也会比较多一些。就比如说首先如果它是一个新楼盘的话，这个开发商在卖房的时候就会存在这个先到先得的一个情况。因为它这学位是有限的嘛，就是不一定说这个都能上，所以说这个有一个先来后到一个顺序。另外一方面，这个部分学位呢是有这个年限限制的，就是说您这个是在多长时间之内，这个都需要具体咨询这个楼盘，包括当地的这个所在区属的这个教育部门的一个有一个详细的一个咨询。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这个买二手房的家庭呢一定要注意，如果这学位已经被使用了，那么你孩子上学就没有学位了。 对，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房主的孩子正在上这个就近的这个小学，然后他这个时候买房子，孩子已经入学了，比如上三年级，他这个时候买房子，那至少在他三年级到毕业之前这几年您的孩子都上不了这个小学。 对， 那您要如果为了学位去买他的话，这个房子这个买卖就是相对来说是非常不值当的。第四种情况就是购买学位房的时候，不是说所有赠送学位项目的房源都能得到学位，一定要在这个购房合同当中写出这一项。这个也是虽然没有那么常见，但是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去注意的。不是说你买到学位房你就一定能上了这个学校。我觉得相信很多这个望子成龙的家长去买学位房的绝大多数原因都是为了孩子上学。 是。 然后第二原因可能是为了这个投资升值。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买了这个房子孩子上不了这学校，那应该是很悲催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都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这边呢当然有时候也会经常跟大家来说哈，这个学区和这个学位的这个事儿。 没错。 而且也经常会说，刚才你说到呢，一般可能有的学校可能是六年的这样一个学位的一个就等于是一段一段哈。 对，一段一段。 对，除非他这六年都上完了，然后可能你下边你才能接着上。 对，有的这个就是说有的房主其实挺坑的吧，就是说在这个他可能会有一些隐瞒，就是说孩子上学呢，然后你问说你学位能上吗，他说可以啊，然后那个但你又没在合同里边写清，你最后要跟人细掰扯的话，一问这孩子，他们那房主这孩子正上学呢，回头你这个合同上没写清，这个就容易引发这个纠纷。 对， 这个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他会钻一些漏洞，所以大家一定要买学位房的时候要在合同里注明这个学位要赠送给您的这个子女，这个是很重要的。要么就加到合同里边，要么就可以跟他加一个附加条款。 对， 这个因为也是你买学位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嘛，就是你不能上学，我买你干嘛？ 所以就说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啊，就尽量把您的这种目的性都写好， 对你的这个需求， 对 你的这个， 无论是你说的这个学区的这个问题，还是说其他的，你就把你买这个房子的目的写进去， 没错， 对吧？如果说这个由于比如对方 违约 或者怎样，就是造成我这个目的不能实现，那这个违约金怎么办？ 对， 是吧？ 对 啊，这个要写清楚啊。我觉得这个很必要， 对，这个非常必要，因为避免后续的很多麻烦事。 对，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这个问题哈，这个房产的问题，尤其是学区啊、学位的这个事儿，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小可问一个问题，说前两年啊，我要这个卖房子。哦，这是一位朋友留下您的问题哈，是说想请律师给解决一下，就是和那个之前的买房卖和房产公司产生了一些纠纷 啊。对对对，也留下了这个问题，和您的电话。没问题，我们看到了，到时候我会把您的这个微信啊发到我们的这个律师群当中啊，他们会给大家打电话的。大家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下面再来说说这个买这个学区房学位房的一些注意事项。简单我们刚才说了几个是吧， 对， 还有没有一些补充？ 这个主要是这个 刚才咱们先说的这个学区房还有学位房嘛，就是大家其实很多人之前就不太了解学位房，可能只知道学区房。 对对。 在买之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学区和学位的一个区别是什么。 嗯、对。 首先，这个学区和学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关于这个规定是不同的。学位房一般都是合作建校，这个比如说买这个房子带一个孩子上学的一个指标，而学区房呢是教育部门规定这个义务教育阶段这个附近，免试就近注册入学，所以这个还是有不同的。另外一个范围，这个学位房不一定在学区房的范围内，但学区房一定是学区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学区房的这个范围会更广一些，学位房是只是指定的某一个学校或者这个合作的一个项目。这个入学政策也是不同，这是最主要的。学位房要求至少提前3年购房，也就是说您孩子上小学的话，在他这个上小学前3年，大概3岁左右的时候，你就得把这房子买下来，然后你才能有这个入学的一个资格。部分学位房有这个年限限制，刚才咱们提到。 嗯。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子女入住这个指定的学校的时候呢，就不用参加这个入学考试。然后这个学区房的相对来说呢，是规定这个落户学区房3年之后才能入学，否则要交这个赞助费。所以学区房 好像很少有交赞助费的了吧？还是会有是吧？ 会特别好的学校会有。 会一点是吧？ 对。这个学区房。相对于这个学位房来说呢，是由政府来划分，不同的这个年份会有一个调整，一般可能3年一小条，5年一大条， 嗯， 所以这个是会有一些变化。另外，这个保障也不太相同，比如说这个学位房，一般情况下你买这房子呢，就会有上学的这个学位，因为它是指定的嘛，合作的。但是学区房呢，只能说你的房产位置属于学区的这个范围之内，就近上学，但是学校不一定有学位提供给你，这个就是目前比较存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热门的一些学校，确实是这个供不应求，这个导致了这个很多人都想在这个学校这个就读，所以也是比较火热。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两者应该也会有一些穿插的地方吧，就比如说有这套房子可能是属于学区，但是它也是学位房，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去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确定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也就是问一些，比如说你这里边有没有人上过学是吧？ 哎，对对 对，到底能不能上学 这是最主要的。 对，能上学就好了嘛，不管他学位房还是学区房嘛。 对 是吧？ 确实是这样。首先这个像刚才您说这个学能不能上学，这个很多人都会问，学区房是不是就等于学位房呢？其实这个是不等于的。首先这个意义不同，刚才咱们说了，学位房是开发商跟学校合作，合作建校，但是现在我了解到这个 很少了， 就后续的已经是没有了。但在早些前几年，就是最近5年吧，就是12年到17年这几年，这样的这个项目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多打听一些，就是因为他在购房合同里边会有一个赠与入学学位， 对 这个要求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大家也基本上不用再想了。 对 而且一些比如说好就是2、3环啊，像这种好学校比较多的地方，基本上是没有学位房的。 这种的就是大家都比较对没有这，而且这个太稀缺了，就说是，而且价格也真的很高，确实是。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距离名校近的房子就一定是学区吗？这个咱也说过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对，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误区，是因为学区房是这个教育部门划分出来的一个范围，所以说这个只有你的房子在这个范围之内才算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住得近不一定就是学区房，有可能经常就出现马路对面就是，对，临沂小区，然后他就是你又不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啊，大家选这种学校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选择这个范围 片区， 这个、 对，像刚才您说，这片区周围都是好学校，或者都是相对不错， 调剂到哪里， 你调哪儿都可以，对，都还不错。 对，所以因为现在知道这学位房已经很少了嘛，因为一般都是和这个新房，就是这种开发商，然后他们去合作，但是现在很少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学区。 对， 那学区房的这个范围呢，又不是咱们自己能定得下来的， 对，没错。 所以呢，您只要选好这个范围，也就是这个片儿。然后呢，这个无论上哪个学校都还不错，那您就等着分就行了，怎么着都得会让您上孩子上学呀。 对，还都能分一不错的。 你 像为什么说西城海淀的这个学区房这么贵呢？ 就是因为它哪个 就是因为它这个片区特别好。 没错，分到哪儿都成是吧？ 对 对。然后那这个 就是有些朋友也会说啊，说这个学位房就一定会比学区房好吗？我觉得不太一定吧。 对，这个也是不太一定，因为学位房它会有一些额外的这个条件，比如说要求你这个，因为它是开发商跟学校合作建项目，我了解到以前有一些项目就要求，比如你这项目吧，有80平的，有120的，有140的，那它可能就要求你这个，比如好一点的学校的话，要求你必须得至少买120以上的， 嚯， 就是那个才能，或者说你这个房子总价达到多少钱？这个比如说1000万，差不多吧，1000万，这个三环、四环的以里的1000万的房子还是挺多的， 对， 所以说就会条件比较多，比较苛刻吧，就说。 对，我倒是觉得这个学区房比学位房好， 对， 为什么呢？因为学区房就是它学校很多，我孩子怎么都能上了学， 对， 而且呢，主要是在这个片区都还不错。所以分到哪儿都成，但是学位房它只能指定这么一个学校，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达不到他的一些要求，有可能 就白买了。 对，我觉得真的就还不如学区房好 了。对对对， 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其他的疑问也是可以的啊，会请阿伦给大家来讲一讲。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 对， 就是目前北京学区房的这个价格如何？ 这个、 我们当然只是给大家说了一个均价 大概 的 一个均价。 当然，您如果说这西城某些地方13-14万的这个是吧？这肯定有， 也有啊，20多万的也有， 对，也有， 对这个。这个咱们北京曾经最贵的学区是这个曾经有40万一平的，这个是很早以前了，就是咱就不提了，就是说这个2017年嘛，2018年因为刚开始咱也不太好统计数据，时间比较短，就是说截止到2017年呢，北京咱们三环的这个以县单价低于6万的学区房是基本上没有的，就是说都在6万以上嘛，就是说这个底线吧，就可以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春街这附近的这个学区房呢，相对来说就是有一些的这个降价。我觉得最近我身边很多人都在买学区房，然后我大概也经常跟他们聊学区房的事儿，包括跟很多中介去聊。这个2018年就春节这段时间，这学区房好像价格有点回落， 对，稍微低了一点。 对对，这个。不知道是这个根据有一方面原因是跟这个楼市调控有很大关系，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这个家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就相对来说更理性了一些，我觉得 主要我觉得价格还是一大部分原因吧，就是 对对对， 我就是想冲动，我得有钱冲动是吧？ 对， 就是确确实实现在有些比较好的学区的价格还是挺高的，然后但是经过我们政府的一些调控呢，确确实实下来了不少， 对对对， 大家得慢慢回归了这种理性啊，还是挺好的事儿。 基本上我这手这边有一个北京城六区学区房那个价格地图，大概看了一下，这个相比来说这个价格的回调幅度还是都有一些的，就是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学区房有点降价了，降价幅度最高的降了20%，少一点的5%，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学区房的价格比这个去年来说还是比以往也是低了很多。 一会儿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各个区的我们具体的这个数据，对， 多少钱， 多少钱，对，大概具体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先进入整点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买房就上搜狐焦点，房产专家实时讲解，海量房源直播观看，家居装修二手房，你想要的 这里都有。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呢是多云转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晴见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呢80%。今日下午呢本市呢是受到高空西北气流和地面弱高压的控制，扩散条件呢有利，大部分地区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学区房的一些事儿。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阿伦侃房的阿伦，你好。 高老好，听众朋友好。 我们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直播时间。因为刚才也有朋友问重播，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周一到周五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啊，1个小时的时间呢是重播。周六日呢是7点到7点半啊，半个小时这个重播啊，大家呢也可以听一下。如果说时间都赶不上的话呢，您也可以上网去搜一搜这个听听 FM 啊，那也是我们台自己的这个 FM 嘛，所以大家上面都有。 我这个我听过。 对，上面 有 一红梯回听。 对，很多我们的往期节目都会有，甚至您还能找到1-2年前的也可以有，对，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啊。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安居快讯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解答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城六区现在目前房价的一个学区房房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的第一条。春节之后呢，一些楼盘的销售和二手房的中介啊口中描绘的楼市春天呢并没有出现。从数据上来看呢，今年的2月份北京全市二手住宅一共呢是网签7361套，环比1月下降30.1%，同比2017年的2月下降了39.5%。 嗯，可以看到这个数据是不会说谎的，所以说今年的二月份可以看到这个网签量应该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比一月份下降了三成，比去年二月份下降了近就算是四成吧，39.5嘛，所以说今年这个二手房这一块的这个降温的势头还是延续了2017年年末的一个降温的态势，我觉得。在这个未来几个月当中，甚至说三月四月，个人也会认为二手房不会有一个太好的一个反弹。其实大家可能看这个7361没什么感觉，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去年317新政之前，包括前年930新政之前，在2016年的八月，北京的这个二手房网签大约是25000套。就是说这个基本上大家圈内都会说一句话，二手房火不火看它过不过20000套。过了20000套就很火，然后1万到2万之间是比较平稳，那现在只有7000多套、也可以看到这个热度的一个降低， 是 调控的一个效果的显现。 来看第二条信息，今年北京市呢将实施236个棚改和环境整治项目清单对外公布，涉及16个区的23550户居民，超60%的居民呢集中在城区，其中四环路以内的项目呢有43个。3月4号，市政府办公厅呢印发北京市2018年啊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任务的通知，对外公布了北京今年将实施的236个棚改和环境整治任务的项目清单，项目涵盖刚才说。16个区县，涉及的人数呢是23550户居民啊。 可以说今年的这个棚改也是延续了2017年的棚改的一个进度，但是今年这个棚改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同于去年。去年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城六区的这个项目会少一些，然后大部分集中在这个稍微偏一些的位置。但今年的话，这个有60%的居民是城区的这个居民，所以棚改的这个其实任务还是挺重的，就是说，但是汇集的这个居民数还是挺多的。这个23550户的话，咱们就按平均每家三口人算的话，也有将近7万人受益。所以相信到了这个今年结束的时候，这个棚改工作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进展。现在是第一季度，还有3个季度的时间，觉得今年的这个棚改的这个整治的一个情况，大家还是拭目以待吧。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计划于年底开通的地铁6号线西延，昨天呢也是传来了最新消息。从市轨道交通建设公司了解到呢，苹果园以东4座车站呢将在年底率先开通，与既有6号线海淀5路居站这个牵手啊，届时呢乘客可以从东6环呢直达西5环。 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首先从交通上来说，这个苹果园以东4座车站这个连接这个5路居这一块，可以说实现了这个6号线啊，包括这个1号线。的一个东西的一个贯通，然后从这个楼市角度来说，那就不用提了。苹果园以东到海淀5路区以西这区间的这个周边的很多小区，那你咱就算吧，临近地铁越近的，肯定这个涨幅会相对更明显一些。辐射的这个区域还是比较广的，因为横跨了这个石景山和海淀两个区。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条信息。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呢，3月4号的上午11点啊，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啊举行了发布会。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人表示呢，说房地产税法的这个起草工作呢是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还表示房地产税立法是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是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这个房地产税应该说是。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大家也今天也是有很多讨论。在今天上午这个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我也看了一下，说是这个提到了一个词叫稳妥推进。这个其实每年的这个两会我们都在关注对于房地产税这一块的这个用词。前几年的时候是这个建议，然后研究，这个着手落实这个。别看这个细小的词语的一个变化，也能反映出这个未来的一个力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地产税这一块的话，可能今年肯定是不会出台了。当然因为从这个立法程序上来说，今年肯定是不会出台。我觉得可能到了2020年，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2年到3年之间吧，未来是一定会出台的。 对， 之所以没有出台，就是因为它涉及的人群太广泛，然后这个太复杂，所以说不能 今天我觉得有那个人民日报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就是不能为了立法而立法，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情况都搞清楚。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要适应我们国家的国情。 哎，没错。 对，因为像这个房产税这事儿吧，比如说在国外可能人家每家每户都收， 哎， 然后可能在我们有一些这种城市呢，它可能是只收一部分啊，所以到底我们北京比如说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收取， 对对对， 怎么才能够符合广大朋友的这种权利和义务，而且呢这个就是对美就是既能保障比如说我们这种刚需的呀，或者说是这种没有房户的人的这种权益，也能够比如说为一些倒房的人是吧给他产生 一定的压力。对，其实这房产税最主要的是有一个分化，很多人都在提，就是说不是说不出台，而是说要怎么去出台，而且要避免这个一刀切的一个情况，而且国情 也要合理的一个分 对咱们这个国情也不同，然后实际的这个情况包括咱们国家这个人口基数的问题， 对， 都是需要综合考量的。 嗯，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随着春节结束吧，各大城市的土地市场也是陆续重启了，尽管不同城市冷热不均，但是呢整体成交依然是刷新了历史同期的一个记录。近日呢这个有一个研究数据啊，说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热点城市呢延续了2017年土地成交的一个热度，继续大量的成交土地。受监测的50大城市合计土地出让收入高达 5918.7 亿元，同比2017年同期的 3685.2 亿元的涨幅达到了 60.6%。 这个土地上涨这个收入上涨我觉得是有两方面原因造成的。第一方面是这个房企的行为，毕竟这个房企是这个拿地的主体嘛。那很多朋友都在说，那全国这么多城市都调控，那为什么房地产企业还要对这个土地有这么高的热情，说要去拿地，然后是不是代表他们对房地产的未来还很看好呢？我觉得这个房地产调控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房企的日子其实是变得越来越难了，这个利润率包括也在下降，现在房企的平均利润率只有 8.5%。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拿地呢？就是在走一种高周转的一个路线。你以往可能一个房企一年拿两三块地，两三个项目，那他可能就够吃一年的了。那现在这个利润率下降之后，他就要需要拿更多的地，然后多面开花，然后来这个有更高的一个收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首先是这个土地的这个一个放开，我觉得各城市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以咱们北京为例，因为咱们听众很多还是以北京地区为主，北京在2017年就创造了一个近十年来的土地收入的最高的一个记录，而且还是领跑了全国。可以说从这一点来看呢，对于平抑房价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2017年北京有71宗土地这个被拍出去，然后这个转化到2018年尤其是下半年就会有很多新的项目落地，那么项目增加之后这个市场的供应量也势必增加，在需求量不变的情况下这个房价也很难有一个上涨。另外咱们这个土地很多都是有一个限价的一个规定，所以对于这个购房者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好处的。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说关于学区房的事儿啊，然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问，我们也来解答一下。我们这边有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啊，然后我先给大家解答一下啊。比如说这个SULP 说，这个听了三号的这个楼市好声音的节目呢，有些疑惑啊，想请教一下，就是他父母，这个是关于法律问题房产的啊，也跟他说一下，这个很好解释。这个父母呢大概都是90高龄的啊，有三套房子和三个子女，其中呢有一套房在30年前就已经给了一位子女了，并且以这种工龄啊等一些房改的这种价格啊去购买了，并且在这个女子名下。请问那在今后的遗产分配中，如果余下的两套房还是三个子女平均分配吗？则一人占有1/3吗？另外两个人分别是1/3。这是不是很不公平呢？是这样，就是不管这个您之前怎样，因为毕竟那个房子已经到了其中一个子女名下了嘛。那剩下的这两套房子，如果是算成就是比如说双方父母都已经去世了，然后算成遗产的话，那第一顺序的这个继承人都是要平均分配的。比如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有谁呢？就是父母，然后还有这个子女，当然还有包括这个夫妻之间哈。所以如果要是这个您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然后再加上我估计就是 对，这个父母的老家估计也不在了吧？对，所以那也就剩下您姊妹三个了。 嗯、 那您只能是姊妹三个这两套平均分配， 平均分 啊，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问题，这是人家继承的这个权利。 嗯 啊，这个没有办法，除非是您父母有这个遗嘱， 遗嘱特别说明的， 特别说明，对我这个房子给谁，那个房子给谁啊、 嗯？ 除非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其他的这种办法，那、 嗯 啊、是人家权利嘛。 嗯，没错没错， 对 对啊。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的，你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们这边有一位老朋友啊，程远啊，说哎呀，这个就孩子现在四年级了，过两年上初中，真想分个差不多点的学校。我是在那广外学区的，说广外学区的现在也涨了不少呀，说我看周边的学校，但是都一般般的感觉。 广外已经是很不错了，我觉得这个这位听众朋友应该算您的这个孩子的学校应该算是中上等吧，虽然不是最好的，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了。 还不错了，对对，我觉得不管哪个学校都能出好学生， 还是得看孩子本身，还有那个家长的教育。 对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太去纠结啊，这个到底非得上哪个学校怎样啊？ 对对。 那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城六区的学区价格，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吧？ 对，这个钱。这个 那只能先从这俩比较贵的这个说起。 对，没错， 海城、海淀、西城什么的。 对，先说一下比较贵的学区。首先这个海淀的这个学区房，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个，就算是这个价格的一个排序吧。第一名是这个中关村一小， 嗯、 它的这个小区是东南小区。目前的这个房价大约是115,000元左右。上下吧，11万多， 嗯， 一平方米啊。海淀区的这个还有一个中关村三小，是排在这个北京的学区房价格的这个第三名，是这个黄庄小区，价格跟刚才这个东南小区差不多，也是11万多。然后是这个海淀本区的这个第三名，就是中关村二小。中关村这仨学校一二三包揽了这个海淀的前三甲，是这个华清家园小区。这个价格大概在10万块钱左右，这就是海淀区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些小学的资源。那么下边呢还有一些，包括像海淀实验小学啊、五一小学啊、翠微小学，石油学院附小、万全小学、这个农业科学院附属小学、人大附小、二里沟中心小学以及这个海淀二实验小学，这个都是海淀区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个小学的这个学校，然后他们相对应的这个学区呢，价格其实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从最高的115,000到最低的这个7万块钱左右，其实可以说海淀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城六区学区当中，这个价格应该说是不低。如果说算平均价格的话，可能是没有西城高，比西城略低一些，但是也就是差不太多了，就是均价都在8万到10万之间，是比较常态的一个价格。 嗯，所以 这个就是听众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什么资金情况，然后来这个决定自己是在哪个学哪个区域，然后来买学区房。 对啊。 确实之前也有很多，我今天上节目之前上午我那个发一朋友圈，我说今天下午咱聊学区房，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想买学区房，我说那你看你这个手头有多少钱呀，他说手头钱有点紧，我说那你就看你自己的这个价位是在哪个区域，其实这个很正常，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嘛，这个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像刚才说量力而行，我个人也不是特别主张就是你卖掉原有的这个城区的一个比较好的房子，然后去换这种所谓老破小，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合适。因为如果你孩子毕了业之后呢，你说你这老破小怎么处理呢？你再给他卖掉，再买一套城区的房子，也不是那么好买吧？我觉得这个，而且城区的新盘，数量也在明显的减少，随着这个土地资源的一个稀缺，这个转换，包括因为不是说你一年两年的事儿，这孩子上学，小学6年，初中3年，这个9年的时间，你需要可以说是牺牲掉这个居住的品质，这是需要每个人都要考虑的，所以这也是导致这个学区房周边的房租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就会认为啊，当然他还没有好到说一下就可以，就是说再买一套学区房这种程度。 嗯， 那他可能，但是他收入还相对能支撑吧，就是说，那我就原来的房子不卖，然后我就租房。 租这个学区房，也有不少这样的朋友。 对，因为有的也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学区，他有房，有户口，有户口 ，对。 但是可能这个房子，比如尤其像西城，有一些是那种大杂院的那种， 没错， 根本没有办法居住。 是的， 那只能他去旁边去 租房。去 租 去， 对， 这个还是要根据您的这个自身的这个经济条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看你这个房租，你要不要这个从每个月收入当中减去这一部分，然后负担这个钱你。自己来核算一下，因为这个确实不是一两年的事儿，这尤其像小学就六年嘛， 对，最小六年嘛，然后你要再加上初中高中，这就十二年、 这个、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说我为什么想买一个呢，就是觉得说在一些又能上学，以后这个房子我还能住， 对， 比如说有些老人可能他对这种二三环的这种市里的这种生活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他觉得医院近 对， 然后周边的一些什么大市场啊什么的这些也比较的方便， 对， 然后老字号的这个吃的也比较的多，所以他觉得如果买一套的话也能还能以后还能居住，那也是不错的，所以还是要看各家的这种需求吧。 没错。咱们刚才说完这个海淀，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西城。西城就是这个学区房的价格应该说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比较高。这个最高的是这个红庙小学，刚才咱们说这个有一个丰汇园小区。它的这个均价大概现在是12万多一平，在当然这个房小区的，我刚才那个之前也查了一下，小区房源特别少，就是很难出，用重庆的话说就很少出，所以一出可能就没了，这个接下来排名第二是这个三里河第三小学，它的这个区域在这个复兴门外大街，房价也是突破了11万左右，然后包括像复兴门外第一小学。玉祥小学，展览路一小， 他这我觉得他还没说什么真的顶尖的这种 啊，对，我觉得是这样。 比如像一些这种哈、什么皇城根啊，还有像什么就是西城那一片的，就是平安里啊，还有新街口啊，就是什刹海，就那一片那个小学，那基本上都 集核心地带， 对，基本上都得13、14万了。 对， 所以这个价格呢，这个。 这个价格怎么说呢？ 没办法， 这个是市场所催生的嘛。就像咱们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讲这个学区房的这些概念的时候，不是说您要看这个，比如说热门的学校，要看他这个有没有学位了。就是这可能这个学校就像我说，一年就招1000个生源的话，然后你这个就招800个生源，然后你可能有1000套房子，那你后边那200个，那对不起，你就入不了学了。这个是很常见的情况， 对， 就是存在这种问题。然后接下来包括像这个东城的这个，比如说像府学胡同小学啊、灯市口啊、和平里一小、光明小学，还有像朝阳的这个花家地实验小学啊。朝阳区师范学校附小，包括劲松四小，以及这个丰台五小啊，包括像石景山的这个经验学校啊，石景山实验小学，古城二小，这个都是在这个朝阳、丰台、石景山这各区当中比较热门的这个学区的项目，大家可能也。如果你对各区的情况就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更了解一些。 没错。总之吧，我觉得大家这个就是根据您的户口情况，如果说您没有这方面的户口的话呢，那可能就比如说希望您去的哪个学区哪个片儿，还有您自己的这种经济实力， 对， 一起来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其实这个买学区房会比你买，因为咱们就说买房本身一件大事嘛，你买普通的房子都是需要很费周章的， 是， 但是你要是买学区房的话就会更相对而更复杂，因为要它是相当于学区房，说白了你买的时候就是学区加房，你需要考虑学区的因素，也需要考虑房子的因素，对，加在一起，所以考虑的时间很多，所以这个就想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你在选择学区房之前一定要提前打出提前量，就比如说您孩子现在2、3岁了，你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看房了。不要说等到这5岁了再看房，买完之后回头没学位，这个很尴尬。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要提前买房嘛， 也 有道理，但是真的只建议您不要盯着一个学校啊，而是找这个学区的 要买片区，对，要买区域，就是一个 你只要看好区域就好了。 对， 我们这边也是有很多朋友今天来问问题啊，当然什么问题各方面的都有啊，也有一些其他房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 好的。 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到这个 想问一下海淀区的这个比如说万全小学怎么样，学区房的价格为多少。就是我觉得海淀呀，就是我觉得学校都还不错，你不能说这个小学怎么样。 小学 对， 小学挺好的。 对，我觉得 万全小学 挺好的。 嗯，在这个刚才咱们说有一个这个价格地图里边就说的，万全小学在海淀区是排到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位。 嗯， 也还不错， 就是也还不错， 对，还不错。 所以就是它 价格在85,000， 对，那算低了啊， 嗯， 对，89,000吧，反正基本上10万左右， 在海淀区算低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像这样，您这种考虑方法就不对，就不能考虑， 对，你不能盯着这个 学校， 对，孩子一定要上这小学。 对， 实际上来讲，这个就会加大你购房的这个难度， 对，难度啊，成本啊，各方面啊，万一如果说您买了之后， 嗯， 到时候真没给您分到哪一块 去， 那你说怎么办， 嗯， 对吧？所以真的要看这个片区，而不是盯着某一个小学，只要这个片区当中的学校都还差不太多，我觉得都还可以了。 对，这个是高老师说，这是一个选学区房一个思路。 对啊，另外这边有朋友 SULP 就是也问一下，就是说想这个遗产继承这个房产的问题，就是说照顾老人之前我们说过啊，就是因为按照照顾老人多少的话，有时法院呢可能会酌情的去处理，比如有的困难的，或者说这个照顾老人比较多的哈，啊，有的人可能没照顾，他会酌情的去处理这个房子的继承的这个多和少，有可能会多一点，有可能少一点。但是呢，他想问一下，这个大概比如说多能多多少，少能少多少，包括残疾人和这个未成年子女应该怎么样去评价？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什么范围？真的没有。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没有，第二，如果非让我说建议的话，我觉得还是。你这个亲姐妹之间还是多协商多沟通，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到法院其实他也是酌情的去处理，并没有说规定说我怎样就一定要分为三分之一，怎样我就一定是分为这个八分之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真的没有，嗯，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看一个是您自己协商，再一个法院是怎么去判的了。 对对 对。 对 吧啊，这个没有办法。对。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啊，你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有一位左牙庄问到说，这个可能海淀区有一个项目啊，说这个备案大概是80,000多，但是呢很多开发商可能会觉得说我加上车位一起卖啊，这样可能就卖的价格会高，比如说 把什么一起卖 车位啊， 把车位， 对， 啊， 这样 捆绑车位， 对，会卖到比如说10万多。 嗯， 说这样的话，这个跟市场回暖有关系吗？而我觉得应该是 没 关系，没 有任何关系， 这 是这是房企的一个个人的行，自己的一个行为，但是这个他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因为现在很多时候限价嘛，就是他可能这个住宅他卖不上价，然后把这个车位捆在一起，然后把这个价格喊到里边。 对对，所以这个跟市场回暖没有关系啊。 对对对。 当然，这个从整体的这个状态来看，就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区域，热门的一些二手房也好啊，新房也好，它的这个坚挺度还是挺强的。 对，其实市场其实在越来越分化，不管是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城市内部各区之间，你像这个比较好的城六区的这个有新项目，基本上出了就没。 是。 然后你要。其实去年这个年末，包括今年初，一些降价的这个项目，很多都是一些二手房，房龄比较长的， 对， 就不好， 一些老破小， 对，老破小，因为它不好贷款嘛。这个，你说你从投资的话，你买完，你既然投资的话，你要转手卖给别人，你买完之后你卖给谁呢？人家都不能贷款，全款买一套房子，花700-800万，这也不太现实。另外一方面，如果是你这个新项目的话，如果交通位置各方面不是那么便利，然后配套又很一般的话，这就很难这个达到一个价格。 嗯，没错。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来聊房产方面的其他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事儿。明天见吧。 开始告诉大家两个消息。第一，2017年的首批新疆阿克苏养生枣刚刚到货10000斤，给北京听众尝鲜。第二呢，因为新疆运输情况特殊，快递成本太高，所以这一批红枣售完之后，下一批备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货了。如果想要吃到今年新鲜的阿克苏养生枣，想要馈赠亲朋的，记好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提到红枣啊，很多人都喜欢用它泡茶、煲汤、煮粥，买到不酸不涩、香甜醇厚、个大皮薄的红枣，价格还得够实惠。 是的，那今天呢，想购就从塞外江南水果之乡的新疆阿克苏带来了这里的红枣阿克苏养生枣。充足的光照，昼夜将近20度的温差，含钙量高的碱性土壤和天然的冰山雪水，使得当地的红枣形更大、皮更薄、肉更厚、口感更佳、营养更丰富。而今天直营优惠活动就是帮大家带到底价团购这款新疆阿克苏的养生枣。市面上呢，一斤装的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就是490块钱。而在本档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五袋整整5斤的阿克苏养生枣，划算到每斤呢才39.8块。活动只有4天，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来自于阿克苏的养生大枣，自然吊干，不漂洗，可以直接食用。199五袋，这个价格真的是帮您省钱省到家了。 是， 水分足，糖分高，果肉鲜，口感好。咱们给您送货上门到家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了，颗粒饱满，皮薄肉厚，品质上。